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人债传奇改编的。唐英，字俊公，号窝记居士，辽宁沈阳人，作有传奇杂播送戏剧故事张古董借妻，原剧又名一匹布，是根据清代剧作家唐英的天元债传奇改编的。唐英，字俊公，号窝记居士，辽宁沈阳人，作有传奇杂剧17种。张古董借妻饶有趣味地扮演了一个借妻的故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美好的 母望子成龙的意思。李成龙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很早就考中了秀才，染病身亡，落得个孤影凄凉，临风长叹。他指望博取功名，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双亲，但是功名也不顺利，几次进京复考都榜上无名。转眼又逢大比之年，李成龙意欲上京应试，苦于没有盘费，又借贷无门，没法子，只好到岳父母那边试试。岳父母在女儿亡故之后，担心李成龙不善理财，浪费他家陪嫁的嫁妆，便将女儿平日穿戴的衣服首饰和那些细软东西尽兴收去。李成龙想向岳父母讨回一些，典当些银两作为进京应试的盘费，没想到岳父同意，岳母却不肯答应。倒不是老太太不近人情，太抠门，她自有她的道理，也是一番好意。她知道天下的秀才千千万，个个都想蟾宫折挂，但中了进士状元的又有几个呢？倘若女婿这次再名落孙山，不为功名无望，连这份嫁妆也典当出去，他又无力置办新的，日后怎能续娶新人？娶续不了新人，岂不是断了李家的香火？所以他一定要等李成龙领着续娶的新人上门认亲，才肯把嫁妆交还女婿。李成龙虽能理解岳母的一番好意，但眼前有燃眉之急，心里十分焦急。这一天，李成龙在街头闲逛，顶头遇见了本城的破落户张古董。这张古董本名叫张热长，祖上原是温饱人家，因他老子混在市面上常卖些假古董，人们便送了个外号叫老古董行子，并把张热长叫做小古董行子。如今小古董只夫妻二人，无儿无女，老婆沈氏名叫赛花，虽不是大家闺秀，倒也生得千娇百媚，聪明伶俐，而且勤俭持家，纺棉织布，样样皆能。相面的说他日后有官人命夫之贵，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微微叹息。哎，说什么官人命夫， 丈夫张古董连日子都不好好过，成天好耍个钱，还爱喝二两，满眼是朋友，手面又大方，把老子积攒的一点家业全用光了，全靠妻子纺线织布糊口谋生。这不，张古董手里正提着老婆连夜纺织的棉线在街上叫卖，他在街上转悠了半天了，还没有个买主。遇到了李成龙，张古董亲热地问长问短，并把他拉进了酒店，用棉线抵押，请了李成龙一顿酒饭。酒酣耳热，李成龙吐出心中的烦恼，并说出岳父母眼下不肯借嫁妆，必须领新人上门认亲才肯将原物交还的情形。张古董听了觉得很是有趣，说他如今只要你有房妻子就将东西交代于你，如没有妻子那东西绝不出手。哎，这就难了，别的东西还可，这妻子一时从哪里弄的一个来呢？李成龙叹口气说，哎，这不正犯愁吗？张古董呷了一口酒，点点头说，兄弟，我看你这光景啊，如何能够？古董呷了一口酒，点点头说，兄弟，我看你这光景啊，如何能够娶亲？那嫁妆如何能够到手？若没有那些东西，典当不出盘费，又怎能进京科举？只怕是到时候亲事功名全都泡了汤啊。这可不是吗？那可不行，像兄弟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可不能像兄长我这样文不文武不武，没有出息啊。大丈夫善于权变，兄弟你何不到哪里借个老婆去搪塞搪塞？大哥又说笑话了，世上银钱物价可借，那妻子哪有借人之理？这一句话提醒了张古董，他暗自想到，世上无借老婆的，但成龙兄弟机会难得，功名为重，不借老婆没有别的办法。我张古董一向热肠，为朋友两肋插刀，倒不如将我的老婆借于他，到他丈人家打个照面，将东西骗回来，他既能进京应试，又无人知晓，岂不是万全之策？他心里这么想着，一个劲儿地劝李成龙吃酒，两人又吃了几杯，张古董便将心里的打算说与李成龙。李成龙开始不好意思答应，后来被张古董劝通了，千恩万谢地保证说，既蒙大哥如此仗义周全，小弟没齿难忘，将来那取回的东西情愿分与哥嫂一半，以表烦劳谢尊之敬。张古董本来并无借妻讨价之想，但既然李成龙主动提出，也好向妻子讲明，答应的可能会痛快些，于是说道，若如此说越发不难了。当下二人一边商量如何向张古董的妻子沈赛花提出此事，一边朝张古董家里走去。沈赛花在家里等着张古董卖线换钱买米下锅，左等右等不见回来， 猜想张古董又钻到哪里赌博喝酒去了。张古董刚跨进门，他正想发一通脾气，忽然看到后边跟着一位风度翩翩的书生，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张古董把李成龙介绍给妻子，又暗示李成龙讲出眼下的处境。李成龙无奈，硬着头皮对沈在花说：小生如今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特来与嫂嫂商量。沈在花笑道：哎呀，叔叔，我是个富人家，与我商量干得合适。况我家的事，叔叔你是尽知的，丈夫不善理财，专靠夫家纺织度日，自顾尚且不能，怎能够帮助叔叔，却从哪里商量起？小弟并非要与嫂嫂借什么东西，万分无奈要与嫂嫂商量一句话，只是不好启齿。说到这里，他只是咂嘴，再也说不下去了。张古董在一旁替他着急，嫌他是个银样辣枪头，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便将李成龙叫出去，自己将借妻的主意说与沈赛花听。没想到沈赛花听了一顿臭骂：没志气的王八，少见识的乌龟，别人想做官，你却要借出自己的老婆，你怎么不把你的亲娘姐妹借给他？张古董任凭妻子臭骂并不气恼，他又是拿古人借妻做例子，又是讲这是为朋友讲义气，况且不过是跟着李成龙走一趟，把东西骗回来，并无外人知晓，还能分一半嫁妆，这真是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沈赛花听他说的有理，心里有些活动，便说：这可是你让我去的，丑话说在前头，日后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弄出些不妥当的事儿来，可不要埋怨我。张古董此刻只求他答应一声，哪里还顾得那么多，说道：嗨，哪里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你只管去，我谢还谢不过来呢，怎么会埋怨你呢？当即叫过李成龙，说道：你嫂子答应了，这都是我夫妻二人要成全你的功名，天色还早，路又不远，你们赶快动身，到那里要回东西就来。李成龙谢过张古董、沈赛花，略施打扮，便出门上路了。张古董送了一程，再三嘱咐：早去早回，不能过夜呀。且说李成龙的岳父母见李成龙领来一位千娇百媚的新人，甚是高兴，设酒款待，并答应把嫁妆如数交回。李成龙本打算酒后立即返回，不料天不作美，突然间乌云翻滚，雷闪不断，这一对假夫妻坐立不安，起身告辞，岳父母哪里肯放，拉拉扯扯，耽误了许多时间。大雨倾盆而下，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李成龙想一个人冲出去，岳父母以为他喝醉了酒，撒酒疯，硬是把这对假夫妻推进了小屋，反扣上房门。李成龙急的是捶胸顿足，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热心肠的张古董大哥和沈赛花嫂子， 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沈赛花想的更多，虽然此事不是他自愿，此刻也没有什么越礼之举，但孤男少妇对坐深宵，纵然冰清玉洁，谁人肯信？何以自明？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张古董了，别看当初说得好，赶明儿见了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日后更要受他的窝囊气。与其那样蒙受不白之冤，倒不如今夜晚将错就错，索性真真实实地做他一场夫妻，即使出怪露丑也值得了。哪怕挨村夫俗子张古董一顿毒打，能和文章满腹、人品出众的李秀才成就一夜夫妻，此生此世足矣。他鼓足勇气，把这想法说与李成龙。李成龙吓得直往后退，嫂嫂请尊重，这是断断使不得的。你看天已将明，在作片时就成全了你我的终身节操了。沈赛花相劝无益，虽一不做二不休，说道，我的处境你很清楚，既然你推却故辞，我当碎手阶前以明赤心。说着就扑向门阶，李成龙连忙将他抱住，不要性急，且再商量。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于是拉着李成龙跪到地上，指残灯为誓，结下百年之好。这时窗外已传来雄鸡的啼唱。再说张古董一直在家里等妻子回来带回好消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便不顾风雨泥泞，直奔城里李成龙的岳父母家里，想把妻子叫回来。事不凑巧，刚走到城门，内城外城两门正好关闭，将他锁在瓮城里，进也进不了，出也出不去，只好自认晦气。在瓮城关帝庙门首房檐下待上一夜，凄风苦雨，夜色如墨，对于张古董来说，这是多么难熬的一夜呀！他想这想那，疑神疑鬼，分分秒秒地计算着，仿佛看到李成龙和沈赛花同床共被，一股无名火腾地在心中燃烧，愤怒、后悔、嫉妒、耻辱、醋意搅和在一起，真像打翻了五味瓶。他骂天、骂地、骂门禁，骂李成龙的岳父母，更骂李成龙和沈赛花，发誓要告到官府。天色一亮，城门打开，张古董闯进李成龙岳父母家，大吵大闹一通，然后拦轿喊冤，地上撞子。故城县令将一干人犯提来，三推六问，难以定案，糊涂官司难审，不好硬判。县令劝张古董不要再追究了，将妻子领回了事。但张古董这时却来了劲儿，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叫道，小的虽是愚蠢穷汉，那体面还是要的，别的名声还可以，这王八二字断断当不得，这顶绿帽子求老爷替小的摘了吧，那老婆小的情愿不要了。县令顺水推舟，将沈赛花判于李成龙，并让李成龙的岳父拿出30两纹银交付张古董，让他另讨一房妻子，算是公私两尽。张古董嘴上不好再说什么， 但眼看自己的老婆将被别人领走，心里酸溜溜、火辣辣的不是滋味，忍不住骂了李成龙几句。李成龙不但不还口，反而长鞠一躬，说道：“张大哥，朋友之意，夫妻之情，小弟理该拜谢请罪。”沈赛花在一旁看不过去，冲着张古董说：“张古董，你不要这样，这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当初就说过，去是去，日后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弄出些不妥当的事来，可不要埋怨我。这话难道你就忘了不成？如今你既有了银子，还怕讨不出个老婆吗？只是难为了我和李相公，平白的出了这么一场大丑，你可记着，以后娶的老婆再不要借给人家了。”说吧，牵着李成龙的手走了。张古董看着他俩人的背影，叹了一口气，忽然扭过脸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呸，我张古董既做了汉子，还有什么割舍不得的？我把这30两银子做些小生意过活就是了，要那老婆做什么？”李成龙从岳父母那里要回了嫁妆，典当了银两，凑足了盘费，进京赶考去了。只因他文章出众，喜中探花，官拜御史，沈赛花就成了诰命夫人。不久，李成龙奉命巡守山东一带，经途天津卫时，偶然与张古董相遇。原来张古董自蒙县令断给银两之后，草草定下一门亲事，女方乃是本地的一位殷实富足的李员外的独生女，名唤喇叭花。这女子性子粗豪，爽朗大方，只是年纪大些，倒也与张古董十分般配。定亲没花多少银子，张古董打算用剩下的银子贩一趟大枣，多挣一些钱，好回家成亲，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他在泊头低价买了几十担红枣，雇车装载，准备进京卖个高价。谁料刚走到半路，就被一伙手狠心黑的骗子给骗了，财本一空，盘费俱无，走投无路，怎好回去见人，更谈不上办什么喜事儿。张古董伤心极了，心想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呢？七尺高的汉子哭的是泪雨滂沱，他真想跳进河里一死了之，亏他命大，他刚想跳河，被天津卫驿馆的水旱夫头拦腰抱住，劝他半天，留他在驿中充当一名拉纤的夫役。就在他为李御史官船拉纤的时候，被李成龙认出来了。李成龙是一位至诚君子，虽说县令将沈赛花判给了他，但他始终对张古董怀着深深的负罪之心。他虽然高中得官，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他的张古董大哥。他本以为张古董有了30两银子，可以再成一个家，好好过日子，哪料到竟流落异乡，做了一名夫役。他派人将张古董叫到船上，张古董不知底细，见到李成龙那头便拜。李成龙连忙上前扶起，请他入座。这时张古董才认出眼前的御史大老爷就是李成龙。 想起公堂之上骂他的情形，吓得忙跪到地上。李成龙重将他扶起。张大哥，我与你情同骨肉，义重如山，岂是平常朋友可比？不知大哥何至流落到此？张古董这才将范枣被骗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末了伤感地说：你如今是位大老爷了，我一个穷贱夫役，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还敢与你认什么朋友？李成龙连忙摇头：恩兄说哪里话来，你乃经济之人，上知朋友情重，见义勇为，我读圣贤之书，识朝廷之路，岂能坐视恩兄陷入困苦？想当日若非恩兄舍己为人，极力周全，兄弟我怎能进京求取功名？只有今日，你就随我一路回家，小弟报答深恩。在李成龙的关照下，张古董和喇叭花很快办了喜事。张古董年已40，直朴本分，喇叭花相貌中平，情赤似火，一双良好，甚是和谐。李成龙了却了一桩心事，他想把这事儿直接告诉沈赛花，这正是劝导他为人处事的好机会。如果两人心性一致，也不负这场天造地设的错理姻缘了。于是便将张古董流落之事说与沈赛花听，并假装厌恶嫌弃。沈赛花听了，神色凄然，面露同情之色。李成龙故意用话激他：莫非还和张古董藕断丝连？这下可激怒了沈赛花，只见他勃然变色，言辞斥责李成龙全无人心天理，并哭求李成龙开笼放鸟，容他削发空门，忏悔以前的孽障。李成龙见到沈赛花的真心，不禁大喜，将真情已告，夫妻更加亲密。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清代剧作家唐英的作品《张古董借妻》。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死者》。《死者》的原剧作者是南斯拉夫的努西奇。努西奇是南斯拉夫现代剧作家。《死者》一剧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泯灭，同时表明个人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的无能为力。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死者》，改写钟石，朗诵吴俊全。 一天深夜，著名建筑学家、工程师帕弗里·马里奇先生的宅子里，一个黑影正沿着走廊的墙壁悄悄地向前移动着。不一会儿，影子闪进客厅，径直奔向屋角的一个梳妆台。寂静中传来了撬锁的声响，抽屉被拉开了，里面的珠宝、首饰、现金以及各色化妆品一览无余。但是那个盗贼似乎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十个指头仍在急切地翻寻。当他摸到一叠用一根绸带捆着的信件时，身体一阵子颤抖。他迅速把信揣进了怀里，随即逃之夭夭。第二天，马里奇太太丽丝发现家中失窃，而丢失的信仅仅是她的私人信件，觉得事情来得蹊跷。丈夫也认为这是件怪事。太太立即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察勘验完作案现场，目光在工程师和太太的脸上扫视了一遍，说：我看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就别再深究了，毫无疑问是自家人干的。工程师和太太大眼瞪小眼儿，太太丽丝发现丈夫神情恍惚，眼神犹疑不定，便感到这里边有鬼。她轻蔑地看了丈夫一眼，就走开了。工程师一个人留在书房里，脑子里像塞满了稻草，乱成了一团。原来他发现太太暗地里与别的男人在勾勾搭搭，书来信往，打得火成了一团。原来他发现太太暗地里与别的男人在勾勾搭搭，书来信往，打得火热。不由得心里直冒火，一心想查明那个男人是谁，于是便演出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他的怀疑并没有错，与他太太偷情的正是诺法科维奇，他公司里的合伙人，共事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但他想不到这位老朋友会来这么一手，让朋友戴了绿帽子。可是每天这位老朋友见到他还要问寒问暖，假装近乎，真是不要脸到家了。工程师把一封封肉麻的情书撕得粉碎，朋友的虚伪，妻子的不足，使他心绪格外的沉重。他对身边的一切极度的厌倦。这一天，马里奇工程师没有去公司上班。上午九点钟，公司里的一个年轻技术员找上门来。这是一个外国侨民，他神情忧郁，诉说他被女朋友抛弃了，这叫他痛不欲生，无法再工作下去。工程师同病相怜，安慰他说，为了一个不忠诚的女人而毁了自己，这太不值得了。 你应该想开点啊。他给了小伙子三天的假期，让他去舞场或者酒吧去散散心，并且把一沓钞票塞在他手里。他见小伙子穿得寒酸，还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小伙子走了以后，工程师的情绪依然很糟。 临近中午，他打电话叫来公司里的助手柳宝米尔，把自己的一部科学著作手稿托付给他保管， 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工程师出门的时候，正与太太撞了个满怀。太太看见他面孔阴沉，举止错乱，又没带任何东西，便问他到哪儿去了。回答他的只是冰冷的一瞥。当天，人们在水流湍急的多瑙河边发现了工程师的外套，口袋里装有他的钢笔和身份证。六个星期之后，又在下游打捞出一具尸体，死者已经肿胀溃烂，面目无法辨认。警方断定马里奇工程师已经自杀身亡。人们为工程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马里奇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这期间，一个名叫斯帕索耶的人站了出来，自称是工程师在世上唯一的亲戚，并有一大堆的文书为证。是他在工程师的死亡通知书上签的字，又多亏了他忙前忙后的操持着，葬礼进行的迅速而且体面。马里奇太太感激不尽。哪知这个斯帕索耶乃是请了三次律师，伪造了四份文书，才获得亲戚身份的。而后理所当然的，由他继承了工程师的大部分财产。工程师的太太丽丝正忙着嫁给老情人诺法科维奇，对斯帕索耶即便抱有怀疑，也没有心思去计较了。丽丝梅开二度，再现青春，与诺法科维奇举案齐眉，热汤热水，日子过得是蛮和谐的。为了不使新丈夫感到不舒服，她把住有前夫姓氏缩写字母的餐具通通地送到作坊去，回了一次炉。诺法科维奇感动得直掉眼泪。但是天长日久，丽丝在家中又不免寂寞难耐，便又偷偷地找了个年轻的情人，时常在家中幽会。新丈夫对此全然不知。工程师马里奇生前的助手柳巴米尔见马里奇人死灯灭，暗自高兴。他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工程师托付他保管的那部著作手稿，在学术界获得了非凡的声誉，因此被一所大学聘为教授。由于他出人的才华和无量的前途，斯帕索耶准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另有一个名叫安塔的人，曾经借过工程师10000块钱，一直赖着没还。此时债权人一命归天，他总算是翻了身，成了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这些人也许是对死去的工程师的怀念，自打葬礼过后，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共商大事，互相体贴关照，亲如一家。在斯帕索耶的提议下，他们决定成立一家伊利利亚大公司，承包一项国家建筑工程，计划很快就被批准了。公司的成立指日可待，他们将得到250万元的国家贷款，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在众人面前展开了。一眨眼，3年过去了， 人们各得其所，其乐融融，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工程师的坟上长出了青草，那块刻着马里奇先生大名的墓碑在风雨的剥蚀下快要辨认不清了。忽然有一天传来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有人看见已经死去的马里奇工程师在大街上散步。当地的报纸对此事大加渲染，冠以恐怖的标题，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死人从坟墓中站起。这一下非同小可，伊利利亚公司的策划者们得知此讯，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惴惴不安地四处活动。最后他们聚集在诺法科维奇先生的家里，阅读报上刊登的一篇记述着那位死而复生者的文章。原来三年前马里奇工程师不堪忍受内心的痛苦，决定离家出走。他到了德国，在汉堡郊区的一家工厂里找了份工作，在那儿整整隐居了三年。通过报纸，他了解到他走后这里发生的一切。经过再三考虑，他又回来了。至于那个被当成工程师埋葬的死者，马里奇说，毫无疑问是那个年轻技术员因失恋而寻了短见。读过报纸，一股无名的恐惧从大家心中掠过，人们都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向他们袭来。诺法科维奇、丽斯、安塔、卢多米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斯帕索卢多米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斯帕索耶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愤愤不平地说，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法律明文规定，一个人死了，那么他就是个死人。死人岂有复活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死人都来这么一手，那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照这样，难道我11年前故世的妻子有朝一日会出现，跑来跟我说，你好啊，这像话吗？你要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信。多瑙河的水倒流，我信。可是一个死鬼再回到人世，那我绝不能接受。话虽然这么说，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死而复活的马里奇将从他们的手中夺走已经获得的一切好处。斯帕索耶会因伪证罪而被送上法庭，刘伯米尔会因剽窃他人著作名声狼藉，安塔不得不归还10000元的债务，诺法科维奇也将失去他的宝贝妻子。斯帕索耶一阵情绪激昂的演说引起了他们共同的义愤，是的，绝不能让马里奇这个无赖再来搅乱我们的生活。顿时房间里沸腾开了，抱怨的、诅咒发誓的、出主意想对策的，纷纷乱乱，争吵不休。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众人屏住了呼吸。难道是他？大家都恨不能找个墙缝钻进去。斯帕索耶倒是比较镇静，用战战兢兢的声音说道，在我看来他并不存在，我可不能同死人打招呼。不错，来人正是当年的工程师马里奇先生，他看上去不但很健康，而且仿佛更透着一股威严。刚才斯帕索耶那句话提醒了屋子里的人，他们对眼前的这位大活人假装看不见， 全部都翻着眼珠，一言不发。李斯躺在诺法科里奇的身后，头也不敢抬。马里奇在几个人面前走了一圈，终于忍不住开了口，说道：“各位，你们都好吗？”这声音把众人吓得一哆嗦。 斯帕索也凝视着天花板，故意对旁边的人说：“哦，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呢？” 马里奇还想说话。 见你的鬼去吧！斯帕索也望着另一个方向诅咒道：“你以为你的出现会使我们尸盆落魄？你这个游荡的鬼魂，不许你耍弄我们！” 马里奇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注视着每个人的脸，说着：“我想你们会高兴碰到我的，不是吗，亲爱的继承人？你像个万分悲痛的亲人，在我的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还有我的太太，难道作为一个妻子不为丈夫的归来而高兴吗？其余的先生们呢？我年轻的朋友柳波米尔先生，你曾经是我多么信任的人呢？还有这位安塔先生，是不是想跟我单独谈谈？”众人在马利奇的目光直视之下，知道这样装聋作哑是无济于事的。斯帕索耶哭丧着脸说：“我们已经埋葬了您了，我们都已经为您送了葬了，穿了丧服，我们还在您的墓前献了个大花圈，周年的那天还开了追悼会呢，您还要什么呢，先生？您不能这样玩弄我们的感情啊。”“我非常感激您。”马里奇带着轻蔑的微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你们对我如此的关心。”“ 要是单为这一点的话，您大可不必回来呀。”“ 那么您认为我们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难道您没看到随着我的到来，情况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吗？”“ 哦，我看不出情况有什么变化。如果您是这么想的话，我倒要给您一个友谊的忠告。” 斯帕索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狞笑，怪声怪气地说：“如果您的到来意味着对我们是一种威胁，那我应当提醒您，您想错了。您要毁坏自您死后建立起来的一切吗？没那么容易。记住，您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您原来的地方去，安心做一个死人。”众人一起斜着眼睛观察马里奇的反应。工程师沉吟了一会儿，似乎有些沉痛，又像在酝酿最后的决心。“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再见，先生们。”工程师走到门口，转过身来平静地说：“我还活着，我要活下去。”说完大步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们面面相视，斯帕索耶第一个清醒了过来，他高举着拳头冲着门外声嘶力竭地喊着：“ 但是我们呢，我们也要活下去。” 第二天，所有受到马里奇威胁的人都走出了家门，开始了紧张的防范活动。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绝不能让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再复生，夺走也已经属于他们的荣誉和财富。最好的办法就是使马里奇工程师重新成为一个死者。真是病急乱投医，斯帕索耶请来一位神通广大的记者，此人自称比例非凡，他的文章可以把活人说死，也能把死人说活。斯帕索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可是记者 哪是那么好斗的？当对方摸清了事实真相以后，神神秘秘地说：“我倒有个主意。这主意您就是花几十万也买不来，可是我就要1000块钱。”斯帕索伊如见下凡的仙人，唯唯诺诺，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记者笑着说：“只要我在报纸上写篇文章，说马列奇工程师早就不存在了，眼下这个人只是个冒名顶替的疯子，不就了结了吗？这年头要把谁说成是疯子，那再容易不过了。”记者先生腰包塞得鼓鼓的走了。斯帕索耶等啊盼呐、啊，就是不见文章登报。那个记者每隔一天便打发一个人来要钱，3000、4000、5000，行情一天天的看涨，直到斯帕索耶吃不住劲儿了，记者才亮了底。这钱是他为此事保持沉默应得的报酬。斯帕索耶没套着狐狸，反惹了一身骚，叫苦不迭。这时候，马利奇工程师向本市法院提出了4桩控告案，指控斯帕索耶伪造证件、侵犯他人财产，诺法科维奇破坏合法婚姻，刘宝米尔剽窃著作权，安卡犯了诈骗罪。消息传来，斯帕索耶等人顿时慌了手脚，他们想方设法，不惜用重金买通了马利奇聘请的年轻律师，让他把这几桩案子尽可能地拖下去。正当斯帕索耶山穷水尽之时，有一位贵人出来帮他们忙了。这个人是个巨商，即将成立的伊利利亚公司的最大股东，跟政府里的高官显贵们交情甚为密切。他听了斯帕索耶的详细报告之后，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啊，如此说来，凡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这个马利奇打击的目标了。首先，他要拆散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其次，他还想剥夺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第三，他要破坏名誉，消灭权威，践踏声望，企图把著名的学者从他应有的崇高地位上给拉下来。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此人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危险分子，他到过国外某个神秘的地方，依我看，他在共产国际一个秘密破坏小组里。现在我们社会的安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家岂能坐视不顾？得了这番深刻的指点，斯帕索耶眼前豁然开朗了，一个强有力的战胜敌手的计划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这一天，马利奇工程师应斯帕索耶的邀请上门与他会面。只见诺法科维奇、里斯、安塔等人早已守候在那里，斯帕索耶端坐在正中。 马利奇先生，您可知道警察局已经注意到您的一举一动了？ 斯帕索耶开门见山，亮出了他的王牌。马利奇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说：“我这个人有这么危险吗？”“ 请你不要做戏了，您的所有阴谋已经全部被揭穿了。先生，您是一个无政府组织的间谍，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颠覆国家，捣乱社会基础，破坏社会秩序。对您的侦查，从那次您在家里偷窃信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马利奇冷笑着说：“ 就是那些情书吗？ 不，那根本不是什么情书，那是你煽动革命的信件，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件。你太太还希望挽救您才把信件藏起来的，你不得不狗急跳墙的当了一个下流的小偷。还有，当您出发去国外的时候，曾把您的一些手稿委托给你的助手鲁巴米尔，那是什么？是您和外国的一些革命组织的秘密信件。这个年轻人极其不安，为了使您免于上绞架，他就把这些东西干脆的给烧毁了。这一切我们统统可以作证。诺法科维奇先生也可以对您在公司里进行长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提出证据。 其他人随声的附和说， 是的，我们全可以作证，包庇一个坏蛋是对国家的犯罪。 玛丽奇极其震惊，突然他怒不可遏地冲了过去，揪住斯帕索耶大声地叫道，你这个流氓，你们这群卑鄙龌龊的小人，淫荡的女人，虚伪的朋友，大学讲台上的强盗，你们全是刽子手，杀人犯。 斯帕索耶闪到一边，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来说，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我要向您证明我们是多么有人性。在这种时候，我是多么重视我们亲戚的义务。先生，我给您准备了一张已经签证的可以到任何国家去的护照，您的姓名是阿道夫·施瓦尔茨。还是放聪明点吧，那个玛丽奇已经永远的死了。 玛丽奇一把夺过护照，死死地攥在手里。这是你们卑鄙行为的绝好的书面证据，法庭上是用得着的。正在这个时候，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把屋子里的人团团地围住了。为首的一个人说道， 我们正在搜捕一个名叫帕弗列·马利奇的罪犯，请各位出示你们的身份证。 在场的几位纷纷地亮出了证件，只有马利奇一动不动地呆立着，警察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斯瓦索耶忙笑嘻嘻地说，这位是史瓦尔茨先生，伊利利亚公司的董事，他因为公司的业务正要动身去国外啊，这就是他的护照。 马里奇沉默了半分钟，最后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 是的，我要赶紧走，我走。 几分钟以后，警察从火车站给斯瓦索耶打来电话，